这是南墙和斯威夫特独特的胡扯，跨界没什么不可。有人说出格嘻哈怎能到乡村，摩擦会增大热量， 前几天降温， 惊破凝上雨衣，取名叫长恨，突破屏障就像红色的长针，当真打动芳心，日暮的黄昏小气长影。哥们我要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就算不顶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是选我还是我还是我， ABC 三个答案都没错。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就算不顶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是选我 还是我 还是我， ABC 三个答案都没错。 听歌好好好听歌好好好 让我来唱唱，配合着乡村荡漾，对歌把酒问上苍， 撒子说唱， 来者不拒的那样，猜测不到的对象，彩色的气球飞扬， 才是说唱。 我们的歌不是乡村这一挂，我们也不假装白雪和阳春的壁画，希望我们的音乐能给大家一点点启发，希望嘻哈在中国能上升华在希腊。 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就算不顶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是选我还是我还是我， ABC 三个答案都没错。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就算不顶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是选我 还是我 还是我， ABC 三个答案都没错。 好好好 好 好好好， 这是我们的歌，就算不顶你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是选我 还是我 还是我， ABC 三个答案都没错。 听歌好好叫，听歌好好叫， 所以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南禅对泰勒斯威夫特，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南禅对泰勒斯威夫特，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南禅对泰勒斯威夫特，请大家听，这是我们的歌，南禅对泰勒斯威夫特。